你是22秒啊！ 哎，来来来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 看看， 哎、来来来， 看看， 看看怎么样？哎，哎看看小刘、小郑的， 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 不错，合乎标准。看看老王这个啊，哎，别看老王同志这个13秒啊，见棱见角，哎，包的就是好。你们俩呀，得向老王同志好好学习啊。哎，哎看看咱们小崔这个，哎呀，小崔呀、啊，还得加把劲努力啊。哎， 同志们，今天咱们的成绩不错呀，郑学红、刘春生。在技术上都合乎标准，不过现在就这一面红旗呀、啊，这给谁呀、啊？这个， 给他吧，我不要， 啊、给他吧， 给他吧。 不不不，你们别说，你们 王书记，我提个建议吧，咱们呢把这面红旗给他们俩， 好， 等他们结婚的时候给他们挂在新房里。 好、啊， 好，先存到共青团支部。啊、哎，同志们， 同， 哎，小崔，别老溜边了啊！哎，同志们，咱们的成绩不错呀。今年是60年，大搞技术革新啊，咱们就这样干下去，争取到年底呀、啊，人人达到技术高峰，有这个决心吧？ 有， 好，咱们就这么干。 哎，王书记啊，去孙主任给咱们送大字报来了， 是吗？ 哎呦，快快， 哎，老刘啊， 老刘，哎呦， 主任，小刘， 哎呀，孙主任。又给我们送礼来了， 送什么礼呀、啊啊、我就代表这片的居民给商店提点小意见，送一张大字报。 哎呀，快打开看看吧， 打开打开、啊、 说两句。

偷上班去了。 来来来来，记 哎呀，我来不及了。 哎， 啊，粥好了，喝碗粥再走。 哎呀，来不及了。 哎呀，忙什么呀忙？快快快，给你爸拿去、 哎。爸爸，哎，拿件衣服、啊。 不用了，不用了。 都等着我操心呢。 哎，妈，妈，啊，我爸爸不穿，他说他不冷。 你哥哥呢？ 早走都没影了。妈，你把衣服拿屋去吧，我扫当街去。 哎呀，你搁着吧，让我扫啊，去文秋公告去吧。 哎。上班，你总替我们扫院子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 我们孩子多，进不了工厂，扫扫院子那有什么呀？哎呦，别这么客气，行不行啊？哟，王大嫂来了 啊！ 大嫂，这是我们家钥匙， 哦， 待会儿小郑给送货来，您还是替我们收下吧。 行行行，赶快走吧，走吧， 走 吧，走吧，走吧， 晚了， 哎， 走吧， 慢点啊！你看跟人小两口多好啊！ 是啊， 一个是石钢的，一个是国棉的，你看人家都有工作。我呀，要不是孩子扯着后腿，也不至于从工厂里给拉回来呀。现在呀，什么都别说喽。 你呀，你还好，你才三个， 我 五， 嗨， 耳朵 棒， 哎， 养火呢。 那不用你管，你赶快走，你赶快走啊！待会儿把衣服。 走走走走。 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雨衣拿着。 哎呀，又不阴天下雨呢，我拿雨衣干什么？ 待会儿天要是冷了，好配上啊。 行行行， 哎，等着。 这又怎么了？这是 饭盒。吃啊！ 哎，好好好， 这两口子在干嘛呢？这是， 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 哎，走了， 回来了，大爷， 你们都起来了， 起来了， 都吃早点了， 吃了。通信员干嘛来了？ 通信员？ 对呀， 哎，通信员，通信员，这个工作可不简单。我为大伙儿把信送，替我们主任把信传，让你们去到十八号。紧急开会，莫迟延，莫迟延。 哦，开会，开会。 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今天这个会啊，可是咱们街道党委亲自主持。哎，你们都是积极分子， 对， 开会也得积极点。 行行行， 去去晚了，我们主任批评我。 知道， 不行不行不行。 哎，赵大爷， 干什么呀？ 说一段再说。 哎呀，这大早上起来说什么呀？ 就说一段， 说一段，说一段就行。 说一段 啊，说说说说。 行，说一段。 哎 啊，话说。赵子龙，赵大将军， 嗯， 他是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他是这么提枪一上马。再看这匹马呀， 怎么着？ 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，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。 赵大爷， 你看多有意思， 就是， 哎，让咱俩开会去呢。 哎呦，不行，我那小子他还睡着呢。 哎呦，我那小子也没醒，一时半会儿醒不了。 那 咱俩看看去吧， 看看看看，一会儿再说。 对。 早起了，哎，上班啊，回见，回见，哎，好，哎呦，瞧这院子扫得有多么干净 啊！老奶奶，奶奶啊， 哎， 早起来 啊， 又去种那蓖麻籽去了， 可不是吗？ 哦，对了， 长这么高的芽了。 老奶奶，这个呀是赵慧兰家的钥匙，待会儿小郑要是来送货，您今儿给他。 好，好。 老奶奶，我们俩开会去，我那小子点没醒，一会儿您给照看一下。 行， 老奶奶，我那小子他也没醒呢，待会儿啊醒了您给照应照应。 好，好， 那我走了，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 哎，慢点， 哎， 哎。 英雄啊， 这样也好，姑娘啊！ 哎呦，大孙子醒了，奶奶来，奶奶抱大孙子，奶奶来喽。 我们大院的人跟老奶奶都对你那么好啊？ 是啊，大院里的人呐都对我特别好。我就记得王永祥同志对我说，他说要是搞商业工作，面向群众，了解群众的需要，帮助他们解决困难，他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我也是这么去做的。 小郑姐，这就叫为人民服务吧？ 对呀，这就叫为人民服务，要踏踏实实的干。哎，你不是要考高中吗？功课怎么样了？ 小郑姐，最近我在学校听了几次报告，都是说的各个服务行业的。哎呀，我真是感动极了。 小郑姐，我不打算升学了。哟，不升学了？那你准备干什么工作呀？ 我想当……我现在先不告诉你。哎，等晚上我到商店里去找你去，好不好？ 那你可得一定来。 我去呀、啊， 我等着你。 好， 一定来 啊！我走了啊，再见。 来啊！哎，老奶奶， 来，把这水喝了。 哎呦，老奶奶，我不渴呀。 不渴也得喝， 喝啊！哎哎。老奶奶，这可是糖水呀！ 傻孩子，这糖不还是你给奶奶送来的？ 老奶奶，还是您喝了吧。 哎、奶奶不渴， 您喝了吧，您喝喽。 奶奶生气了。 我喝，我喝。 哎，这才乖，喝，哎，喝喽，乖孩子。 老奶奶，哎，谢谢您，您回屋吧，我还得去那条胡同呢。 哎好哎 这儿 啊， 哎，你瞅瞅，好，你慢点，哎，商店里卖活鱼的啊，哎，大个的螃蟹啊，活鱼大。 我说你这嚷嚷什么呀？那孩子们都睡觉呢。 哎呦，老奶奶，我这也是好意，您瞧又招您不痛快了。哟，小郑，小郑，哎呦，多好的孩子呀！小郑，这别走了。就在我们家吃鱼吃大螃蟹，你满头哥跟你有话说，吃完了呀俩人一块听戏去，别走了啊，就这么。 傅太太，谢谢您吧。 哟，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 啊？哎 哎，我走了。奶奶， 哎，好，慢点啊。 哎，德行， 你说什么？ 我骂小郑呢。 你还骂人小郑呢？那街坊邻居们谁不夸人家孩子好啊？不像你整天像炸了窝的鸡，我到处乱飞，哎，真不知道害臊。我 够大号，多管闲事儿，我用得着你管了我？哎，哎，这倒霉劲儿的，你说的真是。 小野猪啊，从今后就别想再发财。但愿那小立本翠玉海，卖韭菜亏了分量，他是少了钱财。潘有才未讲此事来掩盖呀，在经理面前我显奇才，郑学红送货上门我也来买柴，他走小胡同我穿大家宅，我先找王胖子再找郑太太。常言道那贵人吃贵物，没钱的吃白菜，要卖不上大价钱那就算我栽，再给那富贵乡我送点韭菜。哎哎哎哎哟，富太太， 老潘， 你干什么去？ 我呀买点肉馅儿去。 你看我给您送了二斤韭菜了。 哎呦，你瞧这巧劲儿的哟，正想说吃包饺子那韭菜就来了。 气吧， 多少钱呢？ 您吃菜还问价吗？ 那得问问。 我跟您说，这是我们商店呀，就来了这么一点 儿，就来这么一点， 我抢着给您要了二斤。 要了二斤， 怎么着吧？九毛钱一斤， 九毛钱一斤， 二九一块八， 二九一块八。

话快说，莫要啼哭。 都怪你大哥他心狠手辣，我爹说干商业就没有幸福。 他说的， 天上心让他死得粉粉碎，我只好一片一片将他哭。我要求答应我为人民去服务，我要求你去吧。 他生在府中不知福，有这样的好女儿他还不知足。不要着急不要哭，有叔叔来做主。你爹他不答应，我许哎，你爸呢？我找他有点事。 让那小丫头骗子气跑了。 哦，那准是回店里了，我找他去。 哎，看王叔叔，这家吃包饺子了，吃饭再走吧。 包饺子， 王叔叔，快走吧。 这个小丫头，改天再说吧。 你慢走啊。 哎， 你走。 听众朋友。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新版评剧《向阳商店》，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。 Yeah. 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天啊！ 不 心有一场国难，困处王子就战，日隔征战挑选那宝剑，难难就像 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战太平》。 Oh, my God. 说一下，疯狂啊！怀中宝地将将神，女人的尊心，家中中国人不敬，你若年代不敬。半九兵，你若不能负荆，千万莫丢掉标准，谁不认真宽不走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 Thank you.